一条黑暗无尽的甬道， 数百副堆积白骨的尸骨， 诡异的神龙假人洞， 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定是灵异作祟？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思议的事接踵而来， 悲惨的历史又会不会再度上演？ 面对住传承了百年的强大神秘力量， 拥有离奇经历的记者和涉及国家秘密机构的大学教师， 他们又将会如何与之抗争？ 比凶险绝境更可怕的 又会是什么？ Show FM Show FM Show FM.net 首发 拿多灵异 手记，拿 多灵异手记系列之 凶心人， 编译 Fox，播讲耶律君。 第八集后期肥冲，角色演绎支持细流女、细蚊、菲菲、阿芬、鸭仔、阿刚、红米。 上次讲到黑暗之中突然间传来了一声异响，好似系在做紧啲乜嘢嘅响声，我打咗个冷震，我谂到咗死人，食死人啊！ 妖朱志力，你又做乜鬼嘢啊？ 何云开一手我捉住朱志力嘅衫领，将佢从地下一下就捉咗起身。 我 朱志力拼命咁想要逃脱开啦，连话都讲唔出嚟。 发生咩事？ 女英物企咗起身走过去，我都想企起身，但是对脚不争气，两脚一用力，脚一比又坐返落地下。坐在朱志力另一边的赵刚从地下执咗样嘢，愤怒咁话啦， 佢偷食啊！ 其他人意识到发生咗啲咩事，一下子起哄起嚟。女英物严厉咁讲， 何云开放低佢落嚟先。 何云开粗鲁咁哼咗一声，松开对手。朱志力失稳咁跌咗几步，日扑日落咁退到生活圈之外，先一啰柚得咗落地，不停咁咳。赵光就执喺地面上大半嚿朱古力饼干，火都嚟啊！举起手越嚟越高啦，礼手就上。呢、这个时候，何云开一手就捉住赵光只手，另一只手顺手就抢个饼干。 你想点啊？ 你！ 赵刚激到面都红晒，眼睇住就要反面啦。梁应物呢个时候大步行到两个人面前，大声喝住： 俾我！ 但何云开并冇理佢。梁应物严正咁再重复一次： 俾我！ 何云开犹豫咗下，最后仲系将饼干俾翻梁应物。梁应物行到咳到啱啱先顺翻条气落嚟嘅朱志力面前， 剩低嘅呢？ 冇啊！ 听到呢句话，梁英咪掘住朱志力继续讲， 咁就叫何云开嚟手下。 喂，唔好！ 朱志力将只手伸入裤窿度，又攞出咗一块蜂蜜包装住嘅饼干。哇死咯！都唔知佢到底将件嘢放咗落边个位置，都唔知会唔会有异味。 得呢块咋？真噶？我真系肚饿顶唔顺啊嘛！ 再俾我见到你静鸡鸡收埋啲嘢，睇我唔碾死你啦！ 然后现场一阵附和，夹杂住恶毒嘅咒骂声。 你去死啦！死咗之后就唔使食啦。 卢云嘅说话令我心中一寒，我担心如果再发生咁样嘅情况，何云开好可能真系会喐手嘅。梁英物抖咗抖手上嘅饼干。又抌返俾朱志力，然后又行到剩低一小堆食物嘅旁边，就话啦： 而家我将所有嘅食品平均分俾大家，你哋可以一次过食晒，又可以留返啲慢慢食，但係要记住呢啲係你最后嘅食物。朱志力，你食咗嗰一半会喺你自己嗰份度扣。 我好庆幸并冇俾分配到唔襟饱嘅薯片，而係整整十块压缩饼干。梁英物自己分俾自己嘅系一整包苏打饼干，我谂佢系特登优待自己同我。 对佢而言，尽可能保存自己同我，先有更多争取脱困嘅可能。佢一向就唔系死板嘅绝对公平主义者，而依家呢，就系将资源优化分配，而其他人呢，分配到嘅系睇上去好好味嘅一两包膨化食物。自从我醒过嚟开始啊，就隐约觉得有啲嘢，但究竟系啲乜嘢呢？就始终捉唔到重点。直到头先，谂到梁应物有意识咁替自己同我留低最优秀嘅食物，以博取更大嘅机会走出甬道嘅嗰阵时，我个脑突然间灵光一现，我大声叫咗起身：梁应物，佢系有意识噶， 有意识嘅，点？ 梁应物反问到一半就谂到，原先我第一直以为我哋面对嘅系一个类似神法嘅事物，唔理呢样嘢系天然嘅定系人工嘅，总之已经喺呢个人洞存在咗唔知几耐啦。而无辜嘅我哋，完全系俾自己嘅好奇心害死。但系甬道入边嘅神秘力量，好明显系由于我哋嘅探索行为而改变咗甬道嘅模式，使我哋冇办法继续实验。咁就已经唔可以用阵法嘅自然反应嚟解释。呢个几乎肯定系一种有意识嘅基于智慧思考嘅反应。但系点解佢要咁做呢？其实我已经諗过，对付入咗洞就行出嚟呢个问题，可以通过喺人嘅腰度绑上条绳，到时候前面嘅甬道行完啦，再顺住条绳行返嚟。但系嗰股力量显然唔希望有人再进行咁样嘅实验，难保唔会偷偷咁整断条绳，到时候出咗咩事就难讲。所以要唔要将呢个方法攞出嚟同梁应物讨论呢？我一时间就揸唔定主意。但系真系要完全舍弃甬道，谂过第二条计，实在一啲头绪都冇。就喺呢个时候，哇一声响，我临急临忙就撑起身体，只见冇几远，嗰个闪住轮火、用于照明嘅白骨堆已经冧晒。何云开企喺隔篱，跌喺白骨堆入边嘅系朱哲力，正响度努力咁爬起身。朱哲力大叫： 何云开抢嘢啊！何云开抢嘢啊！ 边个知你到底偷食咗几多噶？我睇已经食咗两个人嘅份量都唔止啦，仲食咁多嘢？ 何云开捉住朱哲力旅行包嘅咩带，成西就拉起，面上嘅肌肉抽动晒，喺绿光嘅反应下，起得相当狰狞可怕。朱哲力虽然知道打唔过何云开，但系依家食物就系生命，边肯放手噶？亦唔顾得乜嘢啦，再次企起身，死咁掹住个包，唔肯放手。呢、这个时候，梁英物大喝一声： 松手，何云开！ 何云开今晕就并冇好似平时咁听梁应物嘅话啦，反而反驳到话佢平时一餐又要食四碗饭，朱哲力先食一碗，而两个人分到嘅食物又差唔多，咁就唔公平。佢要朱哲力一定要分翻啲俾佢。朱哲力趁何云开分心同梁应物讲话嘅时候，一翻身就企咗起身，右手掹实自己个包，左手啊顺手立起一条大髀骨。要同何云开死过咁款喎，我同梁应物一直担心嘅事终于要发生啦。旁边嘅同学终于反应过嚟，但同上次相反，今次所有人都劝何云开唔好动粗。何云开黑住口面，但冇放弃噃，右手用力一拉，而朱哲力就挫咗一下就向前冲啦，左手举起嗰条大髀骨，眼睇住就要同何云开开拖啦。 何云开，你而家抢人哋，第日就有人嚟抢你。 哼，边个咁啊？ 听到呢句话，几乎所有嘅男人都俾呢句边个咁激起把火。赵刚、黄方元、林则朴，甚至郭永华都大声同何云开对喝啊！朱哲力紧握住手上嘅白骨，咬牙切齿咁叫何云开唔好咁过分。因为呢度冇人会想身边嗰个会随时抢食物。何云开望住朱哲力身后嘅几个人影，匆匆咁哼咗一声，终于松开朱哲力嘅背包，转身行埋一边。 我同梁月物对望咗眼，彼此都忧心忡忡。我望住朱志力手入边嘅嗰条白骨，百年前呢度曾经发生过嘅事，一开始嘅时候系唔系都系咁样？最高等嘅教育，再昌明嘅社会，人骨子里嘅丑恶仲系一样抹唔去，或者呢、这个并唔叫丑恶，只不过系动物嘅生存本能。朱志力抌低条白骨，郑重咁将背包孭翻起身，恐怕佢再都唔会将个包除低落嚟。虽然有啲远啊，但系我望到朱志力正响度睇住自己嘅手，头先搏命咁捉实条白骨，手上多多少少都会黐到啲轮光，发出啲淡淡嘅绿光都好正常。之但系就咁啲啄黐喺手入边嘅轮光，点解佢睇完又睇，睇完又睇，直情系将自己嘅左手手掌凑到埋去眼前。哼！朱志力喺咁样嘅环境底下，仲可以保持住咁旺盛嘅好奇心，我都觉得奇怪噃。突然间，朱志力大叫一声，弯身嚟响骨堆度抄咗下，重新嚟将佢头先抌低嘅白骨执翻起身。我心入边一震，唔通佢都发现咗当年人食人惨剧嘅蛛丝马迹？ 有字，喂，骨头上边有字啊！喂， 朱志力嘅大叫，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咋咋冧都向佢靠拢埋去。嗰条粗大嘅大髀骨上刻咗几十个字，每个字约莫有手指尾指甲一半咁大。如果唔系头先朱志力因为自己手上发光，下意识咁睇咗眼，发现咗印喺手掌上嘅字嘅痕迹，恐怕我哋到死都唔会知道刻喺白骨上面嘅秘密啊！白骨上刻咗咁样嘅文字： 第十八日啦，仲有64个，癫咗嘅包衫同招梯终于被食咗。阿勇同包月仲喺一齐，好啦，如果你哋可以一直咁样嘅话，我就放你哋出去。 呢个真系一个太重要嘅线索啦！我同梁一物好快就理清咗几条基本嘅思路。首先，可以肯定100几年前呢度发生过一件惨案，而惨案之中出现咗大量人食人嘅事件。虽然我同梁嘢物之前系想尽办法去隐瞒，但系到咗依家已经冇办法隐瞒落去啦。身处于呢件惨案入边嘅人，十有八九系遭遇咗同我哋相同嘅情况，而佢哋为咗生存落去，系选择咗人食人。最重要嘅系呢件惨案有一个旁观者，就系喺白骨上面刻低呢啲字嘅人，而呢个人有住俾人出去嘅能力。好可能呢个人就系制造出惨案嘅元凶，掌握住涌动嘅秘密。而100几年前嘅事件之中，好似仲有两个中心人物，就系嗰两个叫阿勇同埋包月嘅人。目前呢就只能够推断得咁多啦，因为呢啲字透露出嘅信息实在太少啦。但系当年嘅嗰个旁观者可能唔止刻咗一条骨噃。最有可能嘅情况系，旁观者攞人骨当做日记簿，记低咗成件事件每一日嘅进程，而呢啲人骨呢，自然就系被食者嘅残骸啦。依家当务之急呢，就系从呢成栋嘅白骨之中，揾到其他写有字嘅骨头，将当年嘅事件完完整整咁挖掘出嚟，可能脱困出洞嘅锁匙就喺其中。所有人马上行动起嚟，先从嗰堆照明用嘅白骨之中揾到能提供足够轮火照明嘅骨头，然后开始对整个白骨洞进行地毡式嘅搜索。我呢就攞住一条大髀骨，冷冰冰嘅，仲有啲唔知系乜嘢嘅残渣黐喺上边，堆积成山嘅白骨，需要检查嘅骨头数以万计，唔知要几耐先可以查完。而呢种检查虽然非常仔细嘅观察，要来回喺手上翻弄白骨，对住呢啲唔知有啲乜嘢残渣黐喺上面嘅白骨， 我都好啲，嗰啲女仔恐怕就吓。不过生死攸关，硬住头皮都要顶硬上噶啦。你睇下费情，一边面都青晒咁干呕，一边一条条骨咁攞喺面前，睇到清清楚楚嘅。好在，好快，我哋就揾出咗个令速度加快嘅办法。只有喺大骨头上先可能刻出文字嘅，最多嘅系大腿骨、头骨同埋胯骨，好似啲肋骨咁细小嘅骨头咯，可以直接掠去噶啦。喺搜索嘅过程之中，我心入边不停咁滚动住一啲疑问，譬如话嗰个旁观者系点样做到旁观嘅呢？当年嘅情况一定系非常混乱。就算是最强壮的人都没办法保证自己的下一刻安全。哪有可能还有人会安安心心地在骨头上刻下这么多字，而且还不被其他人发现。这一种绝对生存下去的技巧究竟是怎样呢？整整一晚的搜索，直到早上六点几的时候，全部写有文字的人骨终于从几万的骨头之中抄出来，分别是73个人头骨、57条大腿骨、32块胯骨、11条小腿骨和臂骨。等到我们再花了一个几钟头的整理排序，这些骨头上记载整个事件的起因和整个惨案历时62日每一日的情形就全部呈现出来。始作俑者用凶狠、残酷、变态以及神秘目测的能力，使关在洞入面的人在62日之内血淋淋的互相残杀，原先的朋友、兄弟甚至父子母女都在这62日之内为了多活一日要亲手杀了对方，吃对方的肉。眼前的阴森白骨好像将我们引到了百年前的那62日里。我们在读到这一切的时候，整个人都陷入到蒙眼一样的恍惚之中。刻低这些字的是一个女人，叫萧秀云。她是以一种半回忆半日记的方式讲述这一切。在事件刚开始的几日，她在描述当时情景的同时，断断续续地透露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和阿勇之间的纠葛。再加上我的想象力和梁应物的推理，这100多年前发生在神农架的神秘食人事件慢慢露出原貌了。确切的年代时间还是没办法确定，毕竟不是我写的手记。萧秀云没必要在回忆自己故事的时候郑重其事地讲出某某年号、几年、几月、几日的。萧秀云是一个天才，他的天才表现在对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力量的传承上。这种力量甚至比古术、巫术、光头术等更鲜为人知。如果不是在这里看到这本传人的自述，我都从未曾想到幻术竟然真的存在。我只能够从各种传说和萧秀云在回忆中的只言片语对幻术推出了一个大概。这个是一种对人的精神发生作用的秘术，和西方的催眠术相比，幻术是要更深奥得多。从萧秀云的回忆看，他在4岁刚入门那时所进行的训练，就连现今世界上最顶尖的催眠大师都会感到诧异。其后到了12岁的时候，萧秀云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当优秀的幻术师，他甚至可以发挥出一些真正的力量，和巫术光头差不多。在影响人的精神之外，幻术师也有着运用这个世界上未知力量的独特法门。阿勇的名字应该是叫包勇，他很小的时候就遇见了萧秀云。当时在包家山边有个包家村，包勇在成长为村入面最优秀猎手之前，一直是村入面最曳的细路。同其他的细路不同，他经常一个人跑到村附近的山道。就在那里，他遇见了正跟随师傅修行幻术的萧秀云。 包容一下子就被这个小流女吸引住。从销售云那里，包容可以见到最靓最不可思议的景象。于是乎，每日到山入边睇销售云修行，就成为了这两个小流的秘密约定。包家村的长辈对此是完全不知情，而销售云的师傅对此亦不以为意，就这样青梅竹马了五六年。到了销售云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被认可为具有成为一名优秀幻术师的能力，所以他要开始最后的修行。从白骨上面是没办法看出最后的修行到底是什么，但是销售云不可以继续在深山里面修炼，他必须要出去。或者由于幻术同人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必须要入世去同人接触，才可以能够完成最后的修炼。总之销售云和包勇必须要分开。那年销售云十二岁，包勇十三岁，两个人在村最神圣的地方每年一次的祭祀之所在祖洞入面约定，当销售云再次回来那时就要做包勇的妻子。而那时的祖洞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方，人洞。八年之后，销售云回到包家村，而包勇却跟他说那年的秋天就要跟包月结婚。销售云将自己听到这个消息的感觉刻了在白骨里。 我在外面的世界经受了所有的考验，师父说我已经有一颗坚定的心，但是阿勇对我说对不住的时候，我几乎要完全崩溃了。 八年来包勇的转变我是可以完全想象得到。当年纪越来越大，童年那阵从销售云那里见到的不可思议景象，回忆起那阵的感受，就会从好奇变成怀疑，从怀疑变成恐惧，所以对销售云的感情也就逐渐退化变质。事实上当销售云回到包家村的时候，整条村都对他充满了敌意和排斥。一个多年接受极端精神训练的人受到了这种刺激的后果是极为危险的。销售云坚持认为其实是由于村民的压力才令到包勇不敢跟自己结合，他想出了一个绝对变态残酷的方法，用全村人的性命来验证阿勇和阿月的感情是不是真实。如果彼此感情至死不渝，那销售云就死心被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下去，如果不是了，咁呢个负心人就冇继续生存嘅必要，而全村其余几百人只系呢场试验嘅道具。8月21日，每一年嘅呢一日，全村嘅人都要到祖洞去拜祭，甚至连未识行嘅婴孩同埋行唔喐嘅伯爷都要由年轻人孭去，冇人可以例外，以示对祖先同埋守护全族嘅山神嘅虔诚。嗰一年全村入咗山洞嘅有489人。好啦，咁究竟係一场点样嘅试验呢？入洞嘅489个人又会唔会有幸存者呢？故事又会点样发展？敬请关注拿多零二手嘅系列之空心人第九集。 笑笑偷看你，动人。 住旧式一千天，日日路边盼碰见，暗里我狂热想你，为何不敢有如界线？我为你思念，我为你失眠，从头来过会怎么发展？再回到当年，我或勇敢轻轻亲你面，为何当时却差一线？早已转身走远， 为何知？